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43集。不到一个时辰的功夫，审问行就回来了。他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，心里还没有做好准备，仿佛脖子上悬着一把刀。他还没有闭上眼，刀就已经斩了下来。 我们在夏侯大人家里发现了这些信，顺藤摸瓜去官驿盘问一差，这大小姐是杭州人士，姓赵，未婚先孕，被赶出了家门，如今住在灵隐寺边上。 沈问行把信从门缝里塞进去。 孩子已经四五岁了，夏侯大人从年关开始给他们娘俩寄银子，寄了三回。干爹，要派场卫去杭州再查吗？ 不必了。 沈觉的嗓音沙哑得不像话，他翻开那些信，一张一张看。那个女人有极娟秀的字迹，絮絮叨叨说着这些年的不容易。他看见她唤夏侯恋恋郎，多么柔情蜜意的称呼。夏侯恋又该叫他什么？或许也有一个腻得掉牙的称谓吧。他颤着手把那些信揉在掌心，心仿佛被一寸一寸撕开，血淋淋的痛。他坐在黑暗里忍着心痛，可忍不住，这痛楚太强烈，好像三魂七魄被生生撕开。他想恨夏侯烈，他骗了他，什么唯一的家人，什么把自己的命送给他，都是骗人的。可他又分明知道是他飞蛾扑火咎由自取，这是一场灭顶之灾，是他自己非要迈进来，最后连灰都不剩。他没有珍宝了，珍宝是别人的，他只有满心的尘灰，荒芜又萧索。他捂着脸低低的笑，笑着笑着变成哭。他想他是傻了，吃了，竟为这种事情哭。他用袖子擦眼泪，可那眼泪止不住，像决堤的河，倾到他满心的哀伤。他忽然不想擦了，于是停下来，对着黑暗默默地流泪。 干爹，还有件事。 沈问行的声音忽然响了，他没应声。 夏侯大人跪在这儿一个时辰了，您要见见他吗？ 里面仍是没声。沈问行知道答案了，转头望向雨里，那个黑衣的男人跪在院子中间，浑身淋了个湿透，头发一绺一绺的粘在脸上。今天的雨大得没边儿，仿佛全天河的水都倒下来。夏侯恋就在旁旁的雨里沉默地跪着，像一块不会说话的礁石。 夏侯大人，您明再来吧。 沈问行冲进雨里劝他， 干爹正在气头上，您等他消消气，明儿就没事了。 夏侯恋慢慢地摇头，脸上写满了绝望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忽然开始扇自己巴掌，左掌扇完换右掌，右掌扇完换左掌，一下一下，巴掌声隐隐约约传进风里，很快被大雨埋葬。 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 沈问行去抢他的手，夏侯脸推开他，继续扇，一面道： 我是畜生，是畜生。 这今儿是怎么了？平日里好的恨不得长在一起似的，这一晚上的功夫，这就反目成仇了。 沈问行愁得抓心挠肺，又从地上爬起来去敲门，依然没人答应，灯也没点，门里门外两个人都像孤魂野鬼。夏侯恋停了手，开始磕头，雨水在他额下飞溅，慢慢地变成深红色，顺着汩汩的水流流出去，像一缕飘散的朱墨。他仿佛感觉不到痛了，只有无边的冷，从触着雨水的指尖开始慢慢蔓延进心底，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沈觉的影子。 那苍白的身躯上布满的红痕，还有他愤怒欲杀的眸光。他知道他们完了，他连陪在他身侧的资格都没有了，他是个该杀的畜生，堕入阿鼻地狱都弥补不了他犯下的罪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雨都慢慢小了的时候，门终于开了，黑洞洞的一个口子，里面的烛光亮了起来，透过门上糊的软烟罗，隔着雨帘，烟雾一般朦胧。沈问行冲他招手，示意他赶紧进去。夏侯恋从雨水里爬起来，整个人像打河里捞出来似的，浑身淋淋漓漓滴着水。他抹了一把脸，站起来的片刻头有点晕，差点没有稳住。他闭了闭眼，迈着沉重的步子到了门槛边上，拧干净身上的水才进门。沈觉坐在案后，低垂着眼，领口没有翻好，露出一点红点子。夏侯恋的眼睛像被烫了一下，慌张移开目光。沈问行关了门，偌大的屋子里只剩下他俩，一人湿淋淋地站着，头发还在滴水，一人坐着，冷冰冰没有表情，像一座冰雕。 夏侯恋， 沈觉将两张黄纸推到夏侯恋面前，调节了一下生气，说道， 这是你的录影和户籍，明日起不要回东厂了，你走吧。 夏侯恋呆呆地望着那两张薄纸。 走？ 我累了。 沈觉顿了顿，艰难地把话说下去。 我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了，太累了。十年已经够久了，该结束了。你不必自责什么，你没有错，错的是我。你走吧，夏侯烈。 他这样说着，心像被碾碎一般，他想再也拼不回来了，也不必拼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他又不是没尝过痛，没什么好怕的。这样一想，他反倒好受了些。抬起眼来，却正撞见夏侯恋悲伤的目光。他那样苦涩地望着他，像一只被抛弃的孤狼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沈觉心里抽痛。他对夏侯恋向来是心软的，只要他说一声，命都可以给他拿去。可为什么要悲伤呢？他放他去找大小姐，放他合家团圆，难道不好吗？他强自笑了一下，说， 你不把他接过来是忌惮伽蓝吧？没关系，夏侯烈，你去找他吧，我再给你一个新的身份，你从此隐姓埋名，和你的大小姐还有你的孩子，去哪里都好，只有一点，永远不要回京，永远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。 夏侯恋很久都没有说话，直到沈觉看见一滴晶莹的光在他眼前掠过，砸在地上的青砖上，很轻很轻的一声响。夏侯恋在流泪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